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8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最近美帝侵略军提出什么朱比特计划，并决定在南朝鲜设立一家生化武器实验室，研究炭疽菌和肉毒菌等致死率极高的猛毒性细菌。为此，美帝侵略军计划截至今年11月把必要的人员和装备运到釜山港，并于明年动工。这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者极力企图实现这一天怒人怨的凶恶轨迹，来给朝鲜民族强加细菌战浩劫。美帝国主义者是我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杀人魔鬼，在过去的朝鲜战争时期疯狂进行细菌战、化学战等，大肆杀害了我国人民，而且在战后也为了灭绝朝鲜民族，向南朝鲜大量投入了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对其相关内容就一律未通报给南朝鲜傀儡集团。就在全世界走向和平与安全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却策划在南朝鲜设立一个研究猛毒性细菌的生化武器实验室，来给我国人民强加可怕的惨祸。他们的细菌战准备阴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朴槿惠逆姐集团被世大和七从冲昏头脑，同族对抗意识根深蒂固，不但不阻止美帝国主义者天怒人怨的细菌战活动，反而无条件的予以追从。他们也是要尽快扫除的民族逆贼匪帮，抢到美帝国主义者要给朝鲜民族强加细菌战惨祸的那惨无人道的阴谋活动，定将受到严厉惩罚。